仔唱就好聽，係啦，我就想又再聽下你把磁性嘅低音，唱一段都得噶， 啊，高啲都得。 不可以留住昨天。